子的阿家。 就上演风一面吹泪吹你着飞，爱恨的终结没有平衡点， 你的一切对角星情缘 对立了画面，谁和从前说好不流泪却少两行泪笑着流泪，情节但剧终这天却太快就上演，泪满眼睫也寂寞了夜，风若拂着脸轻轻的再见， 你的一切的交心情缘 对立了画面， So fly fly away，我们说好不掉泪，离别那天牵笑着流泪，爱了三秒前爱过的情节根本不需坚持，昨日的虚伪残缺的笑脸偶尔会上演吹泪的情节，但剧终这天却太快就上演，风一面吹泪吹你却飞，爱恨的终结没有平衡点， 你的一切的角色情缘 对立了画面，和从前说好不流泪，我又怎么会笑着流泪？ 时光，我想着你。